见你笑脸，我就心安。不管外面的世界相片是怎样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小天堂。 的笑容陪着我。有时候停留，有时候路过，有多少人能